昨天晚上呢，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了饭桌上有一张襁褓的照片，那张照片特别的阳光，是襁褓在阳光底下戴着一个小竹帽子，然后呢，好像是水洒到了脸上，他正在擦的样子。然后因为襁褓吃饭的时候呢，经常掉饭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芊芊阿姨呢就利用那幅照片教育了一下襁褓。她说啊，那幅照片说的是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哎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吧？差点说成"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"。 你再说两句，我就听这儿。 好的，君君走了，我非常想念他。尽管他刚走，但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了。君君，你能听到吗？就是这样。